真时间十二连证。听，这里是大新，这里是大新，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新。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张赞。 我是主持人于磊。 今天是12月29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温度6摄氏度。 一家园是亦庄置业党支部为青年职工打造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29岁的张新华一下班总往这儿跑，来自山东德州的他在亦庄一家公司上班，住在亦庄置业运营管理的永康公寓。在他看来，一家园就是家的一部分。 3块钱能吃到两荤两素的饭菜，过年过节还有饺子和汤圆，这是西红门镇金星庄村给老年人提供的福利。 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冬市属公园将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总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创造了历年之最。本周内，3处公园雪场将全部开放。目前，公园冰场正在筹备中，当冰层厚度超过15厘米，验冰合格以后，将陆续开放。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一家园是亦庄置业党支部为青年职工打造的一个综合服务平台。29岁的张新华一下班总往这儿跑，来自山东德州的他在亦庄一家公司上班，住在亦庄置业运营管理的永康公寓。在他看来，一家园就是家的一部分。在这个拥有2600多套宿舍的公寓里，住着9000多名像张新华一样来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800平方米的一家园，既是党建基地，又是他们的活动之家。如今，一家园正式升级为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红色驿站。 站长王一凡回忆，以前的公寓可不这样，当时相同的房间数住了20000多人。人多事多，问题也多，照这样下去非得乱套不可。青年人是为开发区服务的，没有一个舒适居住环境，年轻人还怎么安心工作呢？面对这样的情况，北京亦庄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党委提出，要用基层党建品牌推动企业经营发展，服务城市建设，从而为百姓生活服务。亦庄年轻人多，要用丰富多彩的党建活动凝聚年轻人。子公司亦庄置业的党支部迅速响应，购买了乒乓球桌、健身器材，开展免费放电影、爱心跳蚤市场等活动，组建了一家园爱心联盟和志愿者服务队。最终，公寓拥挤的8人间变成了宽敞明亮的4人间，空调、淋浴、书桌、衣柜一应俱全。之前荒废的公共浴室还被改造成了活动基地。2015年，亦庄置业又联合工会、社区、青年会等服务机构共同打造了一个融说是议事、便民服务、文化娱乐等功能于一体的一家园综合服务平台。 之所以叫一家园，就是希望住在公寓里的年轻人除了住的地方，还有一起开展文化生活的地方，真正安居乐业，筑梦亦庄。张兴华是一次偶然的机会走进了一家园。今年年初，在一次卡拉 OK 大赛上，大家唱得热闹，张兴华却一直坐在角落。他性格内向，平时也没什么朋友，每天下班就待在图书馆看书。 王一凡询问他以后得知，原来公司年底活儿特多，张兴华春节可能回不了家了。这已经是王一凡知道的第五个过年回不了家的年轻人。过年家家团圆，留在这里的人挺孤单的，得想办法帮帮他们。 说干就干，一家园各部门分工，购买食材，准备道具，联络不回家的青年们。猴年腊月28的晚上，张兴华和其他几人被拉到屋里，大家一个个愣住了。兴华，住在永康公寓，咱们就是一家人，我们陪你们过年。年前吃上热腾腾的饺子，大家也有了在家过年的感觉。张兴华给王一凡发来微信，王哥，我也要加入一家园，当志愿者去温暖其他人。 现在张兴华已经是一家园志愿者服务队的队长，亲自参与策划活动。他性格也从内向羞涩变成了开朗健谈。一家园就是我的福地，是我在北京温暖的家。亦庄置业党支部书记岳邦宪说，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青年兴则国家兴，青年强则国家强。我们要把党支部工作延伸到青年公寓，以驿站为基础，把青年团结起来，让他们感觉在北京工作放心，生活安心，有归属感。 本台消息，3块钱能吃到两荤两素的饭菜，过年过节还有饺子和汤圆儿。这是西红门镇金星庄村给老年人提供的福利。金星庄有一座小楼，进进出出的都是上了年纪的老人。记者进去一看，只见健身房里几位老人正坐在按摩椅上聊天，隔壁棋牌室内几人围成一圈，有人打麻将，有人下象棋。记者问道，阿姨，您经常过来打麻将吗？这位阿姨说道，可不是，在家待着没意思，来这里有人一起玩。正说着，午饭时间到了，记者一看菜单，上面荤素全有，还包括营养汤。 据了解，这是金星庄村为老年人建立的日间照料中心，500平米的空间内，通过建食堂、图书室、休息室等方式，照顾老人们的生活和精神需求。日间照料中心最令人向往的就是全天候餐厅，周一到周五每天早中晚餐不重样，鸡鸭鱼蛋样样俱全。服务站的工作人员了解老人们的身体，注重营养搭配，还注意不使用酱药性的食材，比如绿豆、萝卜等，对糖类的摄取也格外讲究。最关键的是，伙食费每人每个月100元，相当于每天3块，一天三餐不用愁。日前，日间照料中心的主要对象为金星庄村70岁以上49名老年人。 本台消息，日前，记者从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了解到，今年市属公园将开放11处冰雪运动场地，总面积接近100万平方米，创造了历年之最。本周内，3处公园雪场将全部开放。目前，公园冰场正在筹备中，当冰层厚度超过15厘米，验冰合格以后，将陆续开放。记者来到紫竹院公园，看到公园北小湖已经是一片银装素裹，第一届欢乐冰雪季活动正式拉开帷幕。雪场里最具标志性的设施是一处大雪山，设有16条滑道，游客可以坐在雪圈上，从滑梯顶端呼啸而下，滑行出数十米远，体验雪山飞翔的乐趣。另外，利用300个特制冰块砌成的大型冰滑梯已经提前亮相，供市民游客娱乐。 据市公园管理中心相关负责人介绍，紫竹院、陶然亭、玉渊潭3处公园雪场将于本周内全部开放，涵盖20多项雪地项目，提供上千件雪上运动器具。此外，其他市属公园的冰场正在有序筹备当中，包括颐和园第4届冰上健身运动、北海皇家冰溪、紫竹院冰场、冰之舞陶然系列冰上活动、北京植物园儿童冰上乐园等。 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工作人员每天检测冰层厚度，冰层达到15厘米厚度，验冰合格后才会开放。 近日，大兴警方根据群众举报，在大兴区安定镇某村内查获伪劣烟花爆竹673箱，涉事嫌疑人展某因非法储存危险物质，被大兴警方处以10日拘留处罚。伪劣烟花爆竹已被警方依法收缴。大兴警方提示广大市民，要自觉抵制非法、伪劣、超标烟花爆竹，做到不买不放，积极检举揭发非法储存和非法销售的行为，消除身边的安全隐患，也防止危害周边群众的生命财产的安全。对于举报有功人员，警方将按照每箱20元、最高20000元的标准予以奖励。新修订的《北京市烟花爆竹安全管理规定》已于12月1日公布实施。五环路内为全年禁止燃放区域，警方建议广大市民尽量不放或少放烟花爆竹。元旦春节期间，燃放烟花爆竹的市民朋友，请到五环外合法的烟花爆竹销售网点进行选购，并在法定规定的时间和地点进行燃放，以确保安全。交通方面，12月25日是西方传统节日圣诞节，受大型商圈打劫促销影响，大型商场和餐饮娱乐场所周边车流相对集中，请您合理安排出行时间和路线，避开车流相对集中的时间和路段，外出最好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前往，减少在路上等候的时间。此外，近期车辆故障情况比较突出，大兴交警提示广大司机朋友，驾车外出时应认真检查车辆的制动、转向、胎压，如发现问题及时检修排除故障。消防方面，上周大兴消防支队共接触警86起，其中火警56起，抢险救援24起，社会救助6起。大兴消防友情提示，请您定期对家中厨房内的燃气管线进行检查，清理油烟机内的油渍，教育孩子不随意进入厨房摆弄燃气灶具，预防家庭火灾事故的发生。 本台消息，近日一位家住大兴区海子角小区附近的居民向记者反映，我们小区紧邻的黄马路上的一条人行道斑马线不知什么时候被抹掉了，之后就没有再画，不知什么意思，现在过马路要多走300-500米。记者来到居民所说的地方，这条人行道位于大兴桥东300米左右的黄马路上，黄马路路北是观音寺南里小区，路南为海子角小区。在路南的公交站，968路、940路、星13路等多趟公交车在此停靠，所以过马路的行人一直比较多。一位正要准备过马路的大爷告诉记者，我就住在观音寺南里，要去对面小区找个朋友，之前人行道没有抹掉的时候，我就直接从这边走过去了，现在要不就得往西走300多米，从大兴桥底下人行横道过，要不就得往东走个500米，到那个红绿灯下横过马路，真是太不方便了。 针对这一情况，记者致电大兴交通支队交通科，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条人行横道抹掉后不会再重新画了，因为这两个红绿灯下各有一条人行横道，如果再加上这条人行横道，距离太近了，因此取消了这条人行横道。也请附近的居民注意一下，这条人行横道已经没有了，出门还是要遵守交通规则，走湿化的人行横道，不要冒险穿行，那样很危险。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小记者们集合啦，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傅延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吕明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 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 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青云店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胡新田。 大家好，我是来自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王宇坤。 王宇坤，你平时都喜欢读哪些课外书？ 我喜欢读一些历史类的，我觉得这样的书籍不仅可以增长知识，还可以让我看到不同的历史朝代、人文、社会情况，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看来你真的很喜欢历史类书籍。那如果给你一个时光机，让你坐在上面，你最想回到哪个朝代呢？ 这个问题可真有趣。如果是我的话，我最想回到秦朝，因为我想看见一统六国的秦始皇是长什么样子的。 我跟你想的不一样，我最想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去见孔子。 看来一说到这个问题，咱俩都特别兴奋。不过也别光顾着咱俩自己说，其他小记者一定还有很多有趣的想法，让我们一起去听听看吧。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磊。今天来到录播间参加我们话题讨论的小记者呢，分别是来自黄村镇第一中心小学的小记者王宇坤、许林峰、张开一，还有青云店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小记者高京毅、胡新田、高宇轩、辛晴晴，欢迎你们，小记者们。刚才咱们听到的两位小主持人说的那个话题，如果给你一个时光机，让你回到以前的朝代，你会选择回到什么朝代？这个话题很有意思，大家也都非常的想参与讨论。那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到录播间，一起来针对这个话题，然后说出你们的想法。接下来呢，我就把话筒交给我们的小记者们，听听小记者们都是怎么说的。 我最想回到秦朝，我想见到一统六国的秦始皇长什么样子。 我想回到唐朝，我想去看一看唐朝著名的诗人李白，他是怎样去写诗的。我也想和他一起去写诗。 嗯，那你最喜欢李白的哪首诗呢？ 我最喜欢李白的《望庐山瀑布》，这首诗生动具体地表现出了瀑布有多么的壮丽。 嗯，能给我们朗诵几句吗？ 《望庐山瀑布》，李白，唐，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 嗯，好，非常棒。 我最想回到春秋战国时期去见孔子。 为什么想要见孔子呢？ 因为大家都知道孔子是非常有名的思想家，还是一个很有名的教育家，他手下还有3000多名弟子，而且他还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 说不定还可以跟他拜师学艺呢。 嗯，对。 我最想回到唐朝，我想去见唐玄宗李隆基，想看看他是如何创造开元盛世的，我也想见见当时的开元盛世是一个什么样的场景。 如果能穿越回去，我最想见到北宋时期著名的文学家，他也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轼，我特别想看见他当时做那个北宋时期第一首豪放诗的场景。 如果能穿越的话，我想穿越到清代，见到清代琴师吴桐，因为当时是广陵派鼎盛时期，琴家云集，日夜弹奏对他很有帮助，而且他还致力学琴数十年，编奏琴曲82首。因为我也是学民乐的，我是学打击乐的，如果能见到他的话，我想他弹琴，我为他伴奏。 我最想穿越到三国时期，见到足智多谋的诸葛亮，我要当他的一个小书童，让他给我推荐一些书，我去学习那些书中里边的哲理。 我希望我能穿越到唐朝，唐朝是个繁荣昌盛的朝代，我最想见到唐太宗，看看伟大的皇帝是 怎样当的。如果有机会，我想把我的知识传递给他，当一个大官，尝尝皇帝老儿都吃什么。唐朝那里以胖为美，我也不用怕吃太多会让我难看。 嗯，以胖为美，可以随便吃，也不用减肥，对吧？ 嗯， 还可以去拥有现代的知识，去跟这个皇帝交流，还可以让他赐你当一个大官，把他的美食赐给你。你这个想法真不错呀。 我是姓张的，听说姓张的人最开始都是做弓箭的，我就是想看自己的祖先是不是真的是干这行的。 想穿回去看一下自己以前的祖先长什么样，或者是以前自己的父母那个长什么样。 如果你们回去见到自己的爸爸妈妈，像你们这么大的时候，你们会跟他说什么？ 就是问自己的爸爸妈妈，也是问他们的理想看，然后完再看看他们的理想跟现在是不是一样的。因为我爸爸就是那时候还没有跟我妈妈结婚的时候特别爱抽烟喝酒，然后就会先跟我爸爸说你长大以后千万不要抽烟喝酒，抽烟喝酒是对你的身体特别特别不好。 然后可以告诉我妈妈，问她以后工作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工作，那个找一个好的工作的话一定要好好学习，因为她那会儿高中没有读。 我可能会提示我妈妈，她长大以后去读医学科的，因为她长大以后是真的开了一个诊所，让她可以读更多的医书。 就是我想告诉我妈妈，那个小的时候千万别吃太多了，要不然就是长成现在这么胖，运动也不方便，然后走远路的话会很累，对生活也不方便。 我想让我爸爸小时候别老那么贪玩，让他好好学习学习，因为他当时呢，我爷爷有钱供他上学，他不好好学，然后呢他现在呢他想出去玩，然后又太忙出不去，上一些旅游景点了，然后呢看一看玩一玩，可是呢然后呢工作太忙又抽不出身来带我们出去玩。 我就是想对我爸爸说，也是让他小时候可以好好学习，别那么贪玩，然后勇敢一点，这样子他长大以后就是可以找个轻松一点的工作，就不用像现在这样在三元奶厂上班很累。 哎，那我这样问哈，我们现代其实有很多东西是古代没有的，对不对？如果那你们去的时候允许你们带三样东西，你们会带哪三样呢？ 我可能会带几支黑油笔，还有一些书本，最后还会带上很厚的一摞纸去给苏轼，这样可以方便让他写更多的诗。 可以让苏轼写更多的诗，带现代的纸过去，还有黑油笔。这个黑油笔苏轼他老人家会用吗？他们那会儿都用毛笔吧。 但是我带回去的话我可以教他用。 我最想把现在的手机电脑还有平板带到古代去，因为古代的时候交通还有人之间的沟通，比如远方的亲朋好友通过写信跟他们交流，如果他们可以用手机的话就不会这么麻烦了。 没有网络，而且也没有信号，而且只有你一个人有手机，怎么跟别人联络 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呢？那手机就只能拍照了。 我想带一个迷你小相机，照相机，这样子孔子带他的弟子们周游列国的时候，还可以在旁边帮他们多拍一些照片，留个纪念。 我想带一些现代的通讯工具给以前的著名的科学家，让我们现代的科技更加先进， 直接是提高了这个古代的科技水平的基础啊。嗯，还有吗？ 我要带一本《三国演义》，来到三国时期，我要让诸葛亮看看《三国演义》里边的故事是否和他当时的事情一样。 哎，如果让你们，咱们现在是往那边带东西去哈，如果让你们回到古代，让你们往回带东西，你们会带什么呢？ 带一把古代的兵器， 就是让现代的人来研究一下古代的兵器和现代的兵器是哪一个比较就是更厉害一些，是古代的兵器要比现在的刀啊什么的更加就是更加好用一些。 我会带一些珍贵的艺术品回来，我想当一个见证历史的历史学家。 我会带一些古代的书本到现代来，让现代的人知道古代那会儿是什么样子的，看看现在的书本和古代的书本到底记载的一不一样。 我想从古代拿一把琴回来，然后与现代的琴比较一下，以前的音调有几个，现在的音调有几个。 我还会把苏轼写的那些毛笔字带回来，然后让后人模仿他。 我会把当时我带过去那个迷你想象机照的照片都给带回来，不过有一部分也会留给孔子做纪念，一部分拿回来给我自己做个纪念。 我们回到古代也好，去到未来也好，我们都需要有一个工具叫做什么？刚才我们说到了 时光机。 时光机，你们觉得人类有没有可能研制出真正的时光机呢？ 应该 有可能。 应该有可能。你们觉得多长时间就能把时光机给研究出来？ 几十年之类的。 几百年以后吧。得 几百年以后， 可能要几个世纪跨过去吧，差不多 要几个世纪跨过去。哎，那如果真的有了时光机之后，你看我们这个可以不停地穿梭于不同的时代，你们觉得会对人类的发展有什么样的影响呢？ 会能帮助一些人实现自己的愿望。 一些流传很久的宝贵的诗画可以就拿过来，比如说一些已经没有的可以回到过去把它就是拿过来，然后呢就是保存得很完整。 可能一些拍古装片的一些影视剧演员可能就要丢工作了，因为都可以穿越回去了还用他们演啊。 其实还可以从古代人或者是未来的那些人们学到很多知识。 你们这想的都是好的方面，那有没有会不好的方面呢？ 可能人们就不会再去工作，直接穿越到未来看看自己是什么，就留在未来了。可能未来的自己会过得很好，就一直当未来的自己了。 把自己现代的通讯工具带到过去，有可能会引成混乱。 比如说我们真的有了时光机哈，我们为了防止这些混乱发生，你们觉得我们应该有一些什么样的措施呢？ 我认为不能太频繁的就是进入这个时光机去到古代。如果是这样的话，古代的人经常发现你会来的话，他们也有可能研究这个时光机，也有可能从古代就到现代来了。 那怎么就算不频繁使用呢？ 我觉得是一年大约使个一次就算不频繁的使用了。 而且一年使一次，如果你穿越到古代或者是到未来的话，也可以定个时间，就是在那里待多长时间，然后就会自动返回来。 定个时间，设置一个时间值，比如说你这次时光穿梭旅行只有十分钟，定好了，然后到十分钟了你就自己就回来了，就得是这意思吗？ 对。 就是有特殊的任务或者就是科学研究要进去来的话就进去，不要没有就是要进去干什么的就不要进去了。 仅限于用于科学研究，而不能是普通人随便都可以用。好，非常感谢你们今天带来这么多非常有意思的奇思妙想。跟随着你们的非常丰富的想象力呢，我们一起看到了始皇帝，看到了唐太宗、唐玄宗，还有诗人李白，大文学家苏东坡等等等等这些历史上非常著名的人物。其实让我特别感动的是，你们说到回到以前你们爸爸妈妈小的时候，你们对爸爸妈妈说的那些话，让我非常的有感触，也非常的感动。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妈妈在听到你们这些话之后，他们又会有什么样的想法？总之，你们今天的表现真的非常的棒，你们的这些奇思妙想也让我有了很多的收获。再次感谢你们。由于时间关系呢，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下周同一时间，